今日嘅读经嘅经文系喺罗马书十二章三到八节。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各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作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作执事就当专心一做执事，或作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作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真诚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好高兴今日我哋请到洪信强牧师为我哋正道。我嘅题目系信徒要按恩赐去侍奉。有请洪牧师。 好，弟兄姊妹平安。咁我相信咧，今日又一个好好嘅开始，因为咧都系我哋嘅农历新年啊。喺呢度咧，再一次祝愿大家咧身心灵健壮啊！特別我哋喺呢個華人嘅圈子裏面咧，其實係應該好開心嘅。我唔知道你哋嗰邊嘅情況點啦。我哋呢一邊雖然係冇假放啦，但係咧大家都係好開心嘅，因為總係有一個新嘅開始，係咪？記唔記得上一次咧，我同大家講乜嘢啊？侍奉神嘅心意更新係咪？啊，講到最後一點咧係乜嘢啊？就係咧，我哋要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其实我整个人的服侍就是一个祭咁样嚟到献俾神，所作的就是嚟到献个俾神一齐，系咪？咁当然我讲呢一点嘅时候咧就好浓缩好快，有机会咧再可以详细少少讲吓。但无论如何，神系好想我哋乜嘢能够侍奉得合佢嘅心意，系咪？咁当然啦，讲到侍奉嘅时候，我哋做喺神嘅身上嘅嘢就系侍奉，系咪？因为神咧唔需要我哋做啲乜嘢喺佢身上。因为佢已经系乜嘢？佢完全噶啦，系咪啊？佢系做物主啊嘛，你加添俾啲咩佢咧？唔需要啦，系咪啊？所以其实当我哋话服侍嘅时候咧，其实就系点啊？按着神嘅心意，要我哋做为佢做啲咩嘢，或者我哋做啲咩嘢系为佢而做嘅时候咧，呢、这个就系服侍。咁你话讲完呢两节啊，第一节同埋第二节嘅时候咧，咁我哋就要乜嘢啊？睇下保罗佢实际上要我哋点样嚟去侍奉啦。咁第一个大点咧就系讲到乜嘢？头先我哋所读嘅圣经咧就讲到恩赐嘅问题啦。啊，第三节咧就讲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典系咪？当我哋再睇呢一个三至八节里边嘅六至八节咧，圣经里边咧重复又重复咧几个字系咩啊？恩典其实都系恩赐呢个字嚟嘅，嗬？恩赐、恩赐、恩赐、恩赐，我都同大家分享过啦。当你读圣经嘅时候点啊？如果咧嗰两个词句常常咧重复或者强调嘅话咧，差唔多嗰段仔咧都系讲嗰个主要嘅意思啦，吓。所以睇翻呢一段圣经嘅时候咧。保罗咧好落实话俾我哋听，我哋作为一个跟随主嘅人，我哋应该点样嚟到去咩咧？按着恩赐咁嚟到去侍奉啊！呢、这个就系今日嘅题目啦。好啦，当我哋去睇翻呢个题目嘅时候咧，你可以咧睇到几点嘅，一节圣经落去啦吓。第一点咧就系咩咧？保罗咧好，佢话咩啊？我凭着所给我的啊，呢度咧留意啦，系俾我嘅啊。即是说不是从我而来的 ,ok? 跟住呢第三节的下半节又说反而应该照着神分给各人的，又是神那里分来的咁、啊、又重复了咯啊。还有呢，如果你看第六节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到其实信徒的恩赐就是神所赐的啦。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第六节的时候呢更加强调啦。他说什么照着所赐给我们的。啊、所以大家要知道呢，我哋所有弟兄姊妹嘅恩赐咧，系神俾嘅。保罗咧，佢自己咧，先为一个做一个咧，真系好有所谓恩赐嘅人，系咪？佢被称为一个咩啊？最出色嘅咩啊？布道家、神学家、护教师啊，想唔想学佢啊？想唔想啊？ 咁啊，梗系想啦，你唔想都唔系好正常啦，系咪啊？OK，啊，个都想咩啊？能够为神出口啊，带更多人信主啊。当咧面对好多神学嘅问题嘅时候咧，又可以解答得到啊。你睇下保罗咧写咗成13卷书喎，真系唔简单啊，系咪啊？每一卷书都好精彩嘅，系咪啊？所以哇，我哋个个都觉得 number one 就系保罗啦，吓。甚至到佢咧喺到处讲道嘅时候咧，佢都可以乜嘢啊？同人去辩道嘅，系咪啊？所以今日当我哋睇保罗嘅时候咧，我就以为哇，真系保罗真系不得了啦，好有所谓 talent 啊，好有能力，系咪？系冇错。不过保罗话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典，即系咩意思啊？即系话佢所得到嘅恩赐都系神所俾。冇咩可以嚟到去夸口嘅吓，所以佢以自己为例咁嚟到讲呢一点啊，表明啊佢其实都系从神而领受嘅。当佢从神领受咗呢啲一切嘅时候咧，佢就睇到乜嘢？有阵时候弟兄姊妹喺教会里边都有啲嘅问题啦啊，因为咧喺第三节我就应该打错咗啦吓。第三节嗰度咧，佢话不可自视太高，高于所当看的。咁咩意思啊？即系话佢睇到教会里边有呢个可能潜在嘅问题啊。事实上系真系嘅。啊，当我哋睇翻教会历史嘅时候咧，我哋都睇到咧，信徒有时候咧系真系会自视过高嘅时候咧，就出现咗问题啦啊！咁因为我一咁讲嘅时候，咁我梗系揾啲例子噶嘛，系咪？咁啊，譬如好似咧哥林多教会，大家咧有冇读过哥林多书信啊？啊，读过啦，系咪？一读过嘅时候，知道咧佢哋好多嘅问题，其中嘅问题咧就喺第一章第11节嗰度咁讲啦。佢因为格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咦，保罗喺呢度讲到哥林多教会有纷争，点解啊？因为第12节话我诶，你哋个人讲我系属保罗嘅，即系有一个党派又话我系属保罗嘅。跟住有另外一個小組又話我係屬阿波羅嘅，啊另外一個我係基法嘅，啊有一個更叻添話，哎呀你哋真係水痘，啊我係屬基督嘅，啊哇搭基督嘅名出嚟係咪？咁即係其實係乜嘢？個個都想強調自己嗰個嘅所屬咧係高人一等嘅啊，咁以至到乜嘢啊？咁起咗紛爭咯，啊呢啲咁嘅就係因為咩？自視過高啦，啊咁啊所以。当我哋睇翻教会嘅例子嘅时候咧，真系不少嘅，系咪？嗱，甚至咧，我哋好开心读呢个腓立比书嘅时候，腓立比嘅教会都系有出现嘅问题嘅，尤其是帮保罗坐监嘅时候咧，佢喺度传福音，点不知当佢喺度传福音嘅时候咧，有啲人有乜嘢？圣经竟然咁讲，腓立比书第一章点讲啊？佢话第15节，有些人传扬基督是出于嫉妒同埋纷争。但也有些人是出于好意啊。第17节话，那些传讲基督却是出于自私啊，动机咧就并不纯正啊。咁甚至咧只想加重我在捆锁当中嘅囚犯，即系话咧，好多人咧唔抵得保罗。哇！你点解传福音咧咁犀利啊？咁啊咁样嚟嘅，有呢个咁嘅动机咧，咁嚟对传福音嘅话，但系无论点都好，你会睇到原来。喺神嘅教会里边，当有人佢唔识得睇翻自己嘅恩赐系从神而嚟嘅时候，就会乜嘢？就会出现呢啲咁嘅问题噶啦，啊！所以保罗提醒门徒点啊？佢话要看得色中。咩叫看得色中啊？咁好简单，睇翻本文咯。圣经点讲啊？佢话照着神去分咁去睇，即系照住神分俾各人嘅，啊，唔系照住你去睇嘅。啊，所以6至8节头先我哋睇嘅时候咧，多次提到系照住喎。既然系照住嘅时候，就唔系从你同我嘅角度去睇啦，明唔明啊？当你同我嘅角度去睇嘅时候咧，人就会咁啊。啊，好多时候我哋中广东话有一句乜嘢？见高就拜，见低就咩啊？见低就踩啦，系咪啊？咁呢个咧就好弊嘅吓。但喺主嘅里边唔可以系咁样嘅。我哋要睇翻神佢自己嘅心意，甚至神俾一啲人大啲嘅信心，俾啲人咧可能咧好似咧冇咁多嘅信心，但系其实 信心都系边个俾嘅？连信心都系神俾嘅吓，所以我哋都唔可以笑嘅。点解你信心咁少啊？啊，即系咁水皮啊？冇嘅。啊，每一个人佢有佢嘅背景，有佢嗰个嘅所谓力量喺当中，系咪？亦都所以咁讲啦。亦都有时候有佢嘅软弱啊，影响咗佢啊。但系无论如何，信心呢样嘢咧系神俾嘅啊。所以今日当我哋去睇我哋嘅恩赐嘅时候，我哋要点啊？睇翻。就好似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七节点讲啊，我哋一齐读好唔好啊？佢话我们各人蒙恩都是咩啊？照基督所量给各人的恩赐啊，measure 即系话度俾你嘅啊，所以神俾你几多嘅时候，你就咩啊？好安然咁嚟对领受啊，咁呢个好紧要啊。所以如果我哋夸口嘅时候，就系好唔啱噶啦，啱唔啱啊？保罗就提醒哥林多教会啊，佢话如果要夸口啊。第一章第31节，如经常所记，夸口的，当指着咩啊？主嚟到夸口啊，甚至临后又再强调，但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当然呢度啊，如果睇上下文嘅时候，包括信主啊，但系亦都包括乜嘢？一个人佢点样服侍主嘅时候，去得到主佢自己嘅，真系允许去用佢权柄去传福音去服侍，但其实都系冇咩可以夸口嘅，真系呢点好重要。啊，講咗咁多前書第四章，佢話俾我哋聽乜嘢啊？第七節，使你與人不同的是誰呢？你有什麼不是領受的呢？既然是領受的，為什麼要自夸，好像不是領受的呢？啊，如果我哋能夠時時將呢句説話擺喺心裏邊嘅時候呢，去提醒自己嘅時候呢，哇，我哋就會乜嘢啊？会学好一个功课就系、是、谦卑啦吓，我哋完全所有嘅嘢系领受噶，系啊，真系嘅。嗱，如果唔系神俾嘅时候，我哋点可以拥有呢一切咧？系咪啊？所以你会睇到真正谦卑嘅人咧，就系咩啊？佢睇到啊，我有嘅嘢唔系我嘅，系神俾我嘅啊。所以一个好高学问嘅人咧，如果佢真系谦卑咧，佢唔会夸自己嘅学问。佢一个好高位嘅人咧。啊！佢唔会夸自己啊！我系 CEO，我系老板啊！咁啊，即系佢仍然都系好谦卑咁嚟到去咧，真系对带领佢嘅团队嘅，系咪啊？咁所以今日当我哋服侍嘅时候，呢一点好重要啊，系咪啊？尤其是你得到好嘢嘅时候咧，圣经点讲啊？雅各书第一章第17节，我一齐读好唔好啊？佢话各样美好嘅赏赐，各样完备嘅恩赐。都是从上面从众光之父降下来的，它本身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啊，呢个就系新译本啦吓，咁啊大家都好熟噶啦，系嘛？所以今日当你会睇到啊，我有咁好嘅恩赐啊，咁好嘅嘢啊，甚至神俾你有咁富有又好，或者咧咁有才干又好，你知道原来都系乜嘢？从呢一位咁即系爱我哋嘅神，从嗰度而嚟。你睇嘅时候睇得准，咁你咪即系咩啊？唔需要喺人面前咧，咁嚟到夸口嘅时候，人哋又点啊？就会中意同你相处噶啦，系咪啊？好多人点解佢唔人好多人唔中意同佢相处啊？就因为佢成日都咩啊？夸大啊嘛，或者系咧认叻啊嘛，我哋叫做系咪啊？咁呢点啊非常之重要啦吓。咁啊，第二点第四节咧，佢又点讲？佢话身体有许多肢体，各肢体都有不同嘅功用。呢个就系保罗跟住所讲啦。换句话讲，当我哋要睇翻我哋嘅恩赐嘅时候，其实要记得我哋各人嘅恩赐啊有唔同嘅，即系咩意思啊？我哋各人用我哋嘅恩赐有唔同嘅功用，咁嚟到去服侍啊？呢一点系好紧要，因为点解？起码第一样嘢，我哋要睇嘅系咩咧？我哋要接纳彼此有所不同，呢点好重要啊！所以保罗喺第6至8节。嗰度咧講到咧，好多唔同嘅咩啊，唔同嘅恩賜係咪？有説預言嘅啦，説預言咧就係咩啊？代表神去講嘢啊，神嘅代言人啊，譬如以前嗰啲先知就係啦，係咪？使徒都可以係，係咪？或者今日如果你要應用嘅時候咧，就係咩啊？我講道嗰啲咪咯，係咪啊？咁啊，為神出口嗰啲教主學咁啊，都可以係一個為神出口嘅喎。雖然我哋冇以昔日嘅先知咁樣咁但係呢個都係一個咩啊？恩賜都係咧，佢有佢嘅呢一個神俾佢嘅一個不同嘅，係咪？有啲人服侍人嘅，即係咩話去幫助人嘅，有啲咧教導嘅，有啲勸慰嘅。 或者有啲咧將財物分俾人嘅我認識咧有啲人咧佢咧即係耐唔耐就去即係幫下啲窮人同埋咧嚟到去睇下邊一個有需要嘅時候咧，佢就嚟到去幫佢嘅咁好好喎咁啊有啲領導嘅你有冇領導才人啊？才能？你發到你冇，冇咪唔緊要啊！神都冇俾你呢樣嘢係咪啊？行善嘅，即係話咧，能夠睇到有咩乜嘢嘢，邊一度咧，你需要咧去幫嘅，咁呢個就係行善嘅恩賜。咁當然啦，呢度提咗咧有七樣咁多，咁又唔係等於咧我哋成個教會就只有七樣啊，只不過係比例舉例嘅啫。因為你當你睇哥林多書信嘅時候咧，你又睇到仲有其他好多嘅，係咪佢只不過喺呢度咧提出嚟嘅時候咧，俾我哋有啲嘅思考。思考乜嘢？因此其實真係有不同嘅既然有所不同嘅時候，我就同大家嚟到彼此提醒啦，就係唔應該要求人人都好似你嘅，同唔同意啊？細細個我哋都有時候聽到有啲大人講噶啦，佢話若要人似你，下低一句係咩啊？除非兩個你啊嘛，係咪啊？所以咧，但係你知道咧，人咧唔知點解就好容易。咧就話你要學我，你要像我咁你睇下學你啲咩嘢啦咁如果似保羅話你要學我，像我學基督，咁就唔同係咪啊？但係如果你好，如果保羅話你要學我像神學家，像報道家，像呢個護教士咁啊，哇咁啊真唔得嘅喎，係咪啊？我訓練我同一個童工成20年噶啦，佢成日講呢句，佢話洪牧師，我跟你好多次啦。我都學唔到你嗰樣嘢，尤其是咧嗰啲福音難題解答咧，唔知點解咧同工硬係要揾我嘅喎，揾到而家都要揾我，我退咗休啦咁退咗任咧，其實唔係退休啊，休就冇唔使做嘢咁退咗任咧，佢仍然都揾翻我，哎呀，牧師都係非你莫屬噶啦我話唔係啊，你哋試下教下啦，你哋得噶啦咁就係但係冇計啊，咁如果神係揾你，咁你又有空有餘時有餘有時間，咁你咪。点啊，咪去做咯，系咪啊？但系我都唔能够要求佢跟咗我20年咯，唔系啊嘛？你应该学到啲啩？我哋成日话啊嘛，我话熟读唐诗300首，下低嗰句系咩啊？唔会吟诗也会偷啊嘛？咁当然啦，佢可以都系偷到啲嘅。咁但系佢话哇，一面对成人咁多问题嘅时候，就手腾脚震啦，乱晒龙啦。咁冇计噶，系咪啊？所以。我哋服侍嘅人都要記得，唔好人人都好似你咁樣有呢個恩賜，係咪？更加唔可以咩呀？要求人人都一樣嘅所以呢個都係一個我哋需要嘅學習啦，係咪？因為我發覺到咧，信徒我哋做基督徒咧，常常處喺兩個掙扎嘅裏邊啊。一個掙扎就係點解自己嘅恩賜咁少啊？有冇咁講過你自己？或者神點解俾自己恩賜咁少啊？一個又少一個好少嘅少，一個咧就係大少嘅少，係咪？我哋有時候都會咁嘅掙扎噶啦。我想問你啦，恩賜多好冇啊？喺人睇嚟就好嘅，係咪啊？如果你讀《路加福音》嘅時候咧，你會驚嘅。你讀下，一齊讀啊嘛。多給誰就點啊？向誰多取喎？多托誰就向誰多要喎？你唔好以為多恩賜咧好巴閉喎神 charge 你多啲嘅所以今日你話哇我真係好啦，有咁多恩賜人，咁多人讚我咁多人咧揾我哇你小心聽呢句其實即係話咩？喂，神俾咁多嘢你你俾翻出嚟幾多嘢譬如話哇神俾你億萬富翁，喂你奉獻你起碼有冇真係真係學習神哇最基本嘅邊十分之一啦，哇億萬富翁十分之一得了嘅，係咪啊？少少地10蚊，咁啊奉獻1蚊都或者可以係咪啊？哇！如果你有100蚊，奉獻10蚊，如果有1000蚊，奉獻100蚊，哇！你有啲人就係好多唔捨得嘅喎，係咪咁但係你有冇諗過其實100蚊都係神俾你噶嘛，係咪啊？如果你咁睇嘅時候咧，咁你就明白呢句説話啦所以你唔好淨係羨慕啊，恩賜多幾好喎，係咪啊？所以今日當我哋去睇每一個信徒都有恩賜嘅，呢點好緊要咁你認唔認識到神俾你有啲咩恩賜啊？我又聽過唔少人話，我都冇乜恩賜嘅。咁呢句説話要收翻，好唔好啊？冇嘅，個個人都有恩賜嘅。如果你冇嘅時候咧，你好好地去祈禱。 好好地咧去慢慢留意翻。你留意唔到嘅时候咧，问下教会嘅弟兄姊妹，譬如问下一啲嘅执事你觉得我咧边一方面咧系有能力啲或者有咧特别嘅，即系唔同嘅，同人哋唔同嘅一个你自己优点可能嗰个优点就系你嘅恩赐啦，系咪睇下圣经里边嗰啲恩赐系点样排，咁你咪揾咯。可能我有服侍嘅恩赐有啲可能咧，可能有乜嘢打扫清洁嘅恩赐咁样，呢、这个都系嘅喎，系咪？如果即系你冇啲打扫恩赐，有阵时候你真系唔识得去整干净啲嘢咧，你真系几手残脚震嘅喎，系咪就好似最近咧，我睇到我 back 一，即系全部都生晒青苔，因为真系冇时间理而家退休咁退任啦嘛，都要打理一下，我惨啦！嗰啲青苔，我逐块砖咁刷嘅。我有冇啲辦法咧？咁真係好艱難咁所以如果有啲 gardener 咁，你幫我一掃而空咁啊！後來我得諗下，咦？點解唔上網睇下，問下哥哥咧？即係 Google 一問，咦？又好似有啲辦法喎！咁啊，然後試下佢咯。而家開始試啊，我都唔知成唔成功啦。但係無論如何，我相信有啲 gardener 佢就係咁樣，哇！就係話。我好识剪草，好识剪得好靓，啲花啦收嗰啲修饰得好好有时啲松树咧，好中意嗰啲咧，整屈得好靓嗰啲系嘛？你俾我屈，肯定屈断啦。咁 但系无论如何咧，我哋每一个人都有多多少少嘅恩赐，千祈话唔，千祈唔好话咧冇，好唔好唔会冇嘅，一定有嘅好多肢体，各肢体都有不同嘅功用，知唔知啊？我认识咧最近有一位嘅宣教士咧，佢话我就唔好识得教人哋点讲点样嚟到传道嘅。不过咧，我因此咧就系为病人祈祷去睇到神咧，用我呢个咧所谓医治嘅恩赐都有喎，系咪咁因为佢好强项，就系去安慰人。因为神都可能即系俾呢个恩赐俾唔同嘅人啊嘛，系咪咁但系无论如何，我哋知道咧，原来系发生喺我哋身上咧，各人都有各嘅功用。我哋不单止系不同嘅恩赐，而且我哋各个恩赐都有唔同嘅功用。就好似哥林多前书第12章咧，系第17节嗰提醒我哋啦。我哋一齐读好唔好啊？佢话咩啊？假如整个身体只是眼睛，怎能听呢？假如整个身体只是耳朵。怎能闻味呢？但现在神按照自己嘅意思，把肢体一一放在身上。这个呢个咧读落去咧好有味道几好笑嘅系咪你话我嘅眼好犀利喎，哇，我可以咧一望就千里喎咁但系你谂下，咁你净系全身都系眼，咁点啊？咁有咩意思啊？譬如你话我睇到一碟餸好味，好靓但系你冇嘴喎，咁又点啊？得个睇字，咪即冇得食，系咪啊？唔得噶嘛，啱唔啱啊？咁你仲要闻啦，系咪啊？哇，要闻到香咁啊，好过睇啦，系咪啊？OK，得个睇字，假嘅原来冇用噶嘛，啱唔啱啊？但系如果你睇到嗰碟餸，哇，好似你哋炒餸都系啦，最紧要个香味啊嘛咁香味唔够喎，咁仲要食啊嘛，食又唔够喎，仲有嗰个味蕾咧，哇！如果要讲嘅时候咧，真系好多嘢讲啦，系咪所以圣经咁讲嘅时候，好浓缩话俾我哋听咧，各有不同嘅功用，呢、这个好重要啦所以点大家要学习啲咩睇重别人嘅侍奉，好唔好学习懂得欣赏别人嘅侍奉，哇！呢样嘢真系好难噶，系咪少少嘅侍奉。你觉得好少，但系其实咧，我哋都学下咩体重，好唔好啊？OK，好似咁你话咦？点解红牧师你整一个手指出嚟啊？一个手掌出嚟啊？其实我就话俾你听啦，呢个就系一个例子嚟啦。我哋成日咧举起手指公，系咪手指公叻晒啊？我问你啦，手指公唔系叻晒噶，系咪啊？咁我想手指尾重唔重要啊？梗系重要啦，系咪我睇重佢好唔好啊？因为点解手指尾可以起码撩个耳屎咧？好俗咁讲啦。你试下塞只手指公落去撩啊？点撩啊？冇 得撩喎，系咪 啊？系咪啊？OK 咁所以今日 当我哋净系睇手指嘅时候咧，已经有好多每一只手指佢唔同嘅功用啊，系咪啊？所以唔好乱用喎，系咪？唔好话手指公成日都咩督住个鼻哥，你指住自己唔得噶嘛，系咪啊？咁啊，即系变咗骄傲啦，系咪？手指公应该要赞人噶嘛，啊，咁啊唔同啦，啊，咁啊俾人有一个咩嘢肯定，系咪啊？啊，同埋咧，手指尾就唔好俾人啦，少啲啦，系咪啊？俾自己好啦，唉，我真系水皮啦，咁啊，系咪啊？咁所以今日。当我哋去睇侍奉嘅时候，我哋真系要识得乜嘢，去欣赏别人，睇重别人啊！啊，保罗都咁讲啦，啊，以弗所书唔系，腓立比书第二章，佢点讲啊？一齐读，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全心谦卑，咩啊？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啊！即系呢个唔系假谦卑喎，即系话你睇人哋强项啦，系咪啊？自己冇嘅嘢啊，即系自己比人弱嘅嘢，你要就欣赏别人咧，系能够可以咧咁样嚟到相处嘅时候咧，我相信咧，我哋就大家咧相处得好快乐啦，系咪啊？啊，呢个咧好紧要啊！所以呢点咧就真系要强调翻噶啦呀，因为点解我哋喺服侍当中咧，真系要好多嘅，即系点啊？好多嘅彼此嘅学习嘅吓，就好似咧，寻日咧我去咗一个迦南下午茶聚啊，咁啊，你话咦，点解会有咁嘅茶聚咧？因为咧，近呢几个月咧，有一间教会又揾我吓，牧师，我哋咧只有国语崇拜，但系咧我哋咧就好睇到广东话好需要啊，所以我哋就开一个广东嘅事工，哇，呢个真系好勇敢啊，因为已经有唔少嘅广东话教会啊嘛，但系呢个国语嘅牧者咧，哇，佢真系，佢话我等。等咗佢噶啦，因为佢系讲国语噶嘛吓，佢等到而家，唉，都系唔得啦。嗱，咁多广东话嘅移民咧，佢都忍唔住啦，啊，要凭信心，或者系鼓励童工要做广东话嘅事工。咁啊谂嚟谂去都唔知点做咁啊，哇！咁啊突然间谂起我，啊咁啊即刻又打电话俾我，你一定要做啊！咁啊，即系一压落嚟，咁啊当然唔系压啦，佢就话咧，哇！识咗你咁耐，你而家退任，原来退任就系咁样啦，一有人想搵咧就搵退任嗰啲噶啦。又揾我做，你嚟开展呢、这个开荒喎，叫我哇，你负责呢个事工，一句嘅说话，咁啊，当然啦，佢又好有份量嘅，因为咧，佢系一个80岁嘅牧者嚟嘅，佢仲有咁嘅热诚啊，你话哇，我真系好欣赏佢啊，我话好，你咁有热诚，我就睇下咩去帮啦，嗱，我就唔能够即系做你哋嘅牧者。因为我唔可以再牧会噶啦，我嘅能力各方面啊，但系咧我都可以帮你讲到咁啊，我要一个月咧讲2次咁啊，都可以嘅咁啊，哇，咁啊即系加埋，因为你谂下，如果间间教会揾啊退任牧师洪牧师嚟讲，我都几得闲啊，梗唔系啦，系咪？咁佢揾咗呢个下午，佢揾咗呢个广东话嘅崇拜。咁啊唔系净系做崇拜噶嘛，咁啊最近咧佢哋话，不如我哋整一个咧奶茶嘅呢一个嘅乐园啦，或者系团契啦咁啊，所以咧，寻日咧就开一个咧第一次我哋嘅下午茶聚啦。啊，原来佢哋完全都冇组织嘅，突然间嗰个牧者就话：，洪牧师你嚟带啦咁啊，哇，咁啊，即系我都即系打个突喎，唔系嘛，我嚟饮奶茶啫，系咪？咁啊，临时叫我带佢哋一个嘅商讨，因为全部都系弟兄姊妹啊嘛，咁我咪唉，即系。感謝神啦，俾我有啲急才，或者係咧，其實咧咁多年嘅服侍咧，我都有啲嘅組織嘅少少嘅能力啦，咁呢啲都係算係恩賜噶啦，咁於是咧我就帶佢開會啦，咁啊開會之前咧，我哋咧就有呢啲咁好嘅美食啊，我好想用呢個例子又話俾大家聽，你睇到呢啲美食啊，你估幾多個人整啦？其實唔係一個人整噶，好多人整噶，你知唔知啊？蛋挞有蛋挞嘅人整，奶茶有奶茶嘅人整，嗰个咩糕点啊，甜品有甜品嘅人整，啊三文治又有三文治嘅人整，哇！原来咁少嘅嘢，我十人十零人，12人就好似啊。但系我好想讲，其实就系各人有各人嘅功用，哇！有啲人哇，原来即系拉嗰啲奶茶拉得好叻嘅，哇！咁啊，我梗系唔识啦，系咪啊？啱，但系我识饮啊，你拉咗好靓，冇人饮唔。 唔得嘅，我话我因此就饮，咁 所以弟兄姊妹啊，如果我品尝咗，我又赞佢嘅时候，哎呀，做奶茶嗰人就好开心噶啦，系咪啊？你谂下，如果你煮一餐餸，你煮得好叻嘅，但系咧冇人食，咁点啊？咁啊嘥气啦，系咪啊？食咗之后又唔去欣赏，咁啊又嘥气啦，系咪啊？咁所以其实有人食又系一个咩啊？好开心嘅事，系咪啊？尤其是你煮咗餸啊，煮得好靓啊，好多时候咧，好多人都话，唉，我净系中意煮咋，我都唔知点解煮完之后唔想食嘅，可能就太攰啦，系咪啊？啊，反而咧，真系食嗰个咧就好开心啦，系咪啊？啊，所以嗱，做太太嘅你唔好灰心，你个老公赞你啊，真系即刻就飞起噶咯，系咪啊？嗱，做老公嘅唔该你赞下你嘅太太啦，系咪啊？就算真系唔好食，你都唔好讲唔好食啦。哇，你今日嘅菜好特别咁啊，得噶啦，OK 吓。啊，又或者咧，你话啊，真系太太，你真系好用心机煮，咁得唔得啊？啊，要识讲嘢先得噶嘛，咁呢个岔开少少啦。啊，不过咧，我就好想讲咧，其实咧，我哋各人咧真系有各人嘅功用嘅吓。第三，时间关系啦，跳啦吓。佢用恩赐去建立身体，呢个就系当我哋话要按恩赐侍奉里边一点好重要。啊，第四节头先我哋读过，佢话就像一个身体。第五节又话，我们在大家在基督里成为一个身体。啊，保罗点解要咁强调咧？啊！我哋要成为一具身体，即系话俾我哋听乜嘢？当我哋去用恩赐嘅侍奉嘅时候，你要记得唔系建立自己嘅啊，因为肢体唔系身体啊！啊，我哋要去咩？去建立呢一个身体，就系整个教会噶吓。所以哥林多前书嗰度又咁嚟去重复提醒我哋系咩？就如身子只有一个啊，肢体有好多啊，但系身只系一个啊，甚至咧更加一个宏观俾我哋睇。我哋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啊，是为奴的，是子住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啊，饮于一位圣灵，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有许多肢体。圣经里边重复咁样嚟对讲，亦唔系侵嘅，就是、因为好多时候我哋太强调嘅肢体，而忽略咗乜嘢？我哋忽略咗，其实我哋都系身体里边一个小小嘅肢体，要去咩啊？凑埋去建立呢个身体。嗱，所以嗱，保罗咧点讲啊？哥林多前书12:15，佢话切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啊，所以咧就18节话，但如今神随自己意思把肢体据各安排在身上。啊，所以弟兄姊妹，知唔知啊？我哋有我哋嘅重要，我哋重要喺边度啊？原来你同我都有份去建立呢个身体嘅话，所以呢点好紧要啊？点建立啊？我就要互相嘅作肢体啦。喺第四五节嗰度头先读过啦啊。咩叫互相作肢体啊？即系话我哋彼此嘅配搭、彼此嘅依赖、彼此嘅合作、彼此嘅支持啊，我觉得好重要，系咪啊？我就谂啊，咦，会唔会啊？恩福，你哋又可以谂下。有一个恩福下午茶聚啊，因为我带佢哋讨论用咩名好咧，因为佢喺一间教会叫迦南堂啊嘛，我就帮佢哋谂啊，不如咁啊，你哋叫做迦南下午茶聚啦，大家都好开心啊，我哋拣咗咩星期六嘅下昼2:30啊，点解2:30咧？因为我提议咧2:30系好好嘅，啲人咧就可以咩啊？可以有下午茶时间啦。如果有啲附近饮食业嘅朋友咧，又可以请佢哋嚟啊，因为落场时间啊嘛，啊星期六咧又主要都唔需要翻工嘅啊，咁啊又可以咧邀请啲朋友嚟，每日都好兴奋啦，系嘛？但系咧，我话唔得，你哋要咩啊？大家要互相配搭，啊有唔同嘅安排，啊咁所以今日。当我哋要建立身体嘅时候，要做一个事工要起嚟嘅时候咧，系咪需要乜嘢？系互相嘅去建立呢啲嘅，即系彼此嘅合作啊，系咪啊？咁所以今日当我哋睇翻哥林多前书12章嘅时候，有一个嘅咁嘅已经解经嘅支持我哋，就提醒我哋啦。佢话咩啊？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嘅肢体，我哋看为不体面嘅，就点啊？要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点啊？加上呢个俊美系咪啊？所以今日我哋要咧，即系喺神面前去睇翻乜嘢？我哋彼此嘅互为肢体嗰种嘅配搭啊，以至。 我能够可以建立呢个身体，系咪啊？啊，你谂下，如果我细细个嘅时候咧，即系成日话要增高增高咁，但系我又唔食嘢，咁啊唔得噶喎，系咪啊？咁我净系食嘢咁点食啊？要用手食噶嘛？啊，如果冇手咁点食嘢咧？系咪啊？所以其实就系即系好似保罗好幽默咁讲啊，我用即系对手讲，用唔着你咁啊唔得噶喎，系咪啊？咁所以今日恩福嘅弟兄姊妹咧。我哋要喺咩啊？喺呢间细细嘅教会里边最好学噶啦啊！我哋彼此嘅嚟到配搭啊，尤其是咧圣经话俾我哋听咩啊？啊，俊美嘅肢体咧就唔需要什么装饰噶啦。咁但系咧，我哋为咗缺陷嘅肢体咧，我哋可能咧就神要用咩啊？神俾你一个俊美嘅肢体，咁嚟到点啊？去帮助一啲咧缺陷嘅肢体系咪啊？尤其是咧第25节嗰度讲，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嘅相顾啊！呢个咧就系我哋咧喺呢个学习建立呢一个嘅教会里边咧一个好重要、好重要一个环啊，系咪啊？啊咁啊，新嘅一年啦，我希望咧大家都系咁彼此嘅学习，好唔好啊？啊，圣经话俾我听咧，神咧赐俾我哋教会有唔同嘅恩赐嘅人，有啲人有使徒啦，有先知啦，有传福音啦，有教师同埋牧师嘅啊。但系12节佢点讲啊？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啊！呢句紧要啦，佢系做咩啊？建立基督的身体啊！睇唔睇到啊？建立基督嘅身体啊！啊，跟住佢又讲乜嘢啊？我哋一齐，你都喺真道上要咩啊？认识神嘅儿子，跟住点讲啊？得以长大成人，做乜嘢啊？又系满有基督长成嘅身量，又系建立呢个身体喎、啊。啊，然之后第16节话咩啊？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各体嘅功用彼此嘅相助，跟住点啊？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又系呢个身体喎，睇唔到啊？啊，所以今日呢一个教会观里边嘅一体咧，呢个身体嘅成长好强调嘅啊，所以今日人啊太强调个别嘅恩赐，而忘记咗咧个别嘅恩赐要嚟做咩嘢？要嚟互相配搭，然之后咧去建立呢个教会嘅成长，系咪？如果你间教会唔成长嘅时候咧，你要谂下有你份喎。系咪啊？咁所以咧，你点样嚟到用你嘅恩赐嘅配搭咧？咁呢个系咪真系值得我哋咧？摆喺心里边提醒我哋咧？好啦，咁啊，好快脆提咗三样嘢喎，有冇写笔记啊？第一样嘢，信徒嘅恩赐系咩啊？神所俾嘅。OK，第二样嘢，我哋要各按各人唔同嘅功用去侍奉。OK，然之后咧，我哋用咩啊？恩赐去建立身体啊？呢三样嘢咧，好重要，系咪？啊，咁你话讲完未啊？啊，咁啊，梗系未讲完啦。咁啊，讲到最后一点啦。最后一点系咩咧？啊，要按神嘅恩赐嘅要求去侍奉。啊，呢个就系6至8节嗰度讲噶啦。啊，咩意思啊？神俾咗呢个恩赐，原来每一个恩赐都有佢嘅要求喎。因为当我哋睇圣经嘅时候，你睇到第6至到第8节咧，佢有几个字，佢就应当照着。第7节又话就应当照着，就应当。应当啊，即系唔系净系照着嘅，应当啊，即系话换句话讲，每个恩赐都有神喺呢个恩赐上高嗰个要求嘅啊，咁所以当佢讲要求嘅时候咧，我就从呢几节圣经里面睇翻咩啊，要运第一，起码俾咗呢个恩赐你，你要运用；第二咧，要安分；第三咧，就要咩做好啊？咩意思啊？因为要你俾咗呢个恩赐，如果你唔运用嘅时候，就冇用噶咯，系咪啊？或者你有俾咗啲恩赐你嘅时候，你应该做几多就要做出嚟噶咯啊？譬如我哋举一个例啦，马太福音25章讲到一个天国嘅主人系咪啊？佢要往外国去啦，咁啊叫啲仆人嚟啦，咁啊分咗3类嘅人吓，按照各人嘅才干俾佢哋银子啦，一个咧就俾咗5000，一个俾咗2000，一个俾咗1000，然之后咧往国外去啦吓，咁啊国外翻嚟去完之后咧就翻嚟咯。第16节话咩？拿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就赚了5000咁啊吓，咁啊跟住拿领了2000的也照样赚了2000。啊！第18节咧点讲？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里埋藏了，咁即系赚咗几多啊？即系冇赚啦。咁即系咩意思啊？即系话神俾各人嘅才干， 大小唔同，但系最紧要，你有冇去运用先？而问题喺边度呢？就系、是、第18节嗰个领咗1000个人，佢将主人嘅银子埋藏咗，冇去运用，呢、这个就系佢嘅问题啊！睇唔睇到啊？我谂啊，俾咩用咩例子，你就会明白噶啦。工具长时间唔用嘅结果系点样啊？你睇下，最靓嘅士巴拿嗰啲嘅钉嗰啲嘅锤，完全系腐蚀冇用嘅。所以神俾咗恩赐你嘅时候，你要运用。你唔运用嘅时候摆喺度咧，净系得个睇字咧，呢个唔系神嘅心意，系咪啊？所以今日你发觉到自己有恩赐嘅时候，我哋又要点啊？要用出嚟，好唔好啊？咁呢个先系紧要噶嘛？尤其是咧，我哋奉献嘅人咧，好多时候俾呢一首歌咧感动嘅，唔知你有冇唱过？愿我为你烧尽啊！你讲到咧，好多人咧，真系沉溺喺罪中，好多人咧就系需要拯救然之后，真系副歌度咧，佢点写啊？佢话我爱主，愿我为你烧尽成灰为你，为主别让一生生受腐蚀，空手失败见天父啊！睇唔睇到啊？爱主用我一切吸引我更亲近你，直到我摸到你爱人嘅肺腑，甘愿烧尽为我主。其实别让一生生受腐蚀，会唔会系好大嘅提醒啊？事实上系啊，所以今日我哋整个人都系神所救赎翻嚟嘅，让神俾我哋嘅嘢，我哋真系要乜嘢？要运用到出嚟，系咪啊？然之后咧。佢话安分咩意思啊？即系话神俾你呢个恩赐嘅时候，你有冇咩咧？就按着你自己嘅恩赐嘅本分去做咧。提到呢度嘅时候就其实另外一个反面嘅例子就系咩啊？好多人唔按本分去做嘢嘅。好似哥林多后书帖撒罗加后书3章话俾我听乜嘢佢话保罗听到佢哋中间有人游手好闲，系咪啊？甚至咧即系咩诶呢个，sorry。跳咗咩工都唔做啊，系咪啊？提摩太前书又俾我哋提醒，有啲人又就系点啊？挨家游行闲游甚至咧说长道短，好管闲事咁啊，彼得亦都系咁提醒我啊，有啲人咧就系真系好管闲事。咁呢个安分其实亦都系乜嘢？我哋喺服侍当中，我哋要学习嘅，因为有时。我哋喺教会里边服侍得耐就知道，有啲人咧真系唔系好安分，即系神俾咗你呢份嗰个职事或者俾你个恩赐，你就好好地用呢个恩赐你就好咩啊？走去咧去唔专心咁去做有人讲嗰句说话，佢话人生不该做的事系乜嘢咧？该做嘅却唔去做。唔该做嘅，佢去做，你觉得有冇意思知唔知边个讲嘅？唔知啊，系我讲嘅咯，咁啊，其实系真嘅，咁本分系咩意思啊？本分就系点啊？该做嘅就要去做，唔该做嘅就唔好去做，啱唔啱啊？咁要神俾你呢个恩赐，你要去做嘅，你就管人哋你哇，你都唔系斗木嘅，你话你个柜咧，即系应该咁做，应该咁做，子生子嗣系咪咁其实你自己都唔识做，你自己嗰份都未做好，系咪啊？唔该，你做好你嗰份先啦，啱唔啱啊？所以今日有多时候咧，喺呢一个嘅侍奉当中咧，出现呢个问题，就要提醒自己啦，系咪所以今日。我哋要咩啊？按本分去做，好唔好啊？先做好佢，系咪啊？咁啊，甚至咧，圣经话要做好佢添啊。因为神俾你每一个恩赐，佢都有唔同嘅要求嘅。譬如佢呢度提咗7样嘅恩赐嘅时候咧，佢有时候咧就特别讲一啲嘢嘅。譬如话说预言的，照着信心嘅程度去讲跟住咧就系咩啊？跟住咧，把财物分给人的就要真诚。领导的就要殷勤，行善的要乐意其他咧就话按着恩赐服侍，按翻嗰个恩赐咁讲但其实圣经咁讲嘅时候咧，系有个意思喺当中。个意思即系话，其实每一个恩赐，你唔单止系乜嘢按本分，你都要睇下呢个本分佢呢个恩赐嘅要求系啲咩。譬如你好似好简单财物分俾人， 咁系啊，你有财物，你可以分俾人，但系问题就系你分嘅人真唔真诚，系冇虚假咧啊？咁呢点好紧要啊，系咪啊？你做领导嘅啊，你有带领嘅恩赐，咁但系你系咪用咧高压去压人咧？而你自己翘埋手又唔去做咧，反而唔系，你要殷勤，你用呢个榜样咁嚟到俾人睇到啊，你嘅带领系咪啊？你行善嘅系一样。哇！要乐意喎，唔系咧，即系好苦喎，系咪啊？咁所以今日每一个恩赐都有佢唔同嘅要求。既然系咁嘅时候，咁呢一个就系我哋叫做做好啦，睇唔睇到啊？所以如果神俾你有整奶茶嘅恩赐，咁你咪好做好佢咯，系咪啊？做到最好所以以至到咧人咧就能够享受好味嘅奶茶。咁你又幾好咧？係咪啊？咁啊就係呢個所謂咧，我哋所講嘅真係恩賜裏邊嘅盡用啦所以頭先我提過，恩賜少就係有好多人嘅掙扎啦細嘅恩賜咁點啊？唔緊要因為如果你睇翻頭先我哋馬太福音25章嗰個比喻，五千嘅賺翻五千，主耶穌點樣同佢講啊？主人點同佢講啊？有一節話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听唔听到啊？所以你以为你好大恩赐咩？其实喺神睇嚟，其实都好少嘅，五千，哇，好巴闭嘅，第一个系咪啊？咁但系神话你喺不多嘅事上啊，有忠心然之后2000嗰个咧，2000嗰个都系咁嘅，神主人啊，我为你赚翻2000啦，系咪啊？一倍嘅呢个增长增值啦，系咪啊？但系主人又系咁责话啦，你这有良善又忠心嘅仆人咧，你在不多嘅事上有忠心啊，呢个就系嗰个关键啦。去到第呢一个嘅第1000嗰个问题就系乜嘢？就系喺一个佢睇为少嘅嘢，但系却冇乜嘢好做好嗰样嘢。冇按本分去做，冇運用到出嚟嘅時候，即使俾你不多嘅事上，你都唔忠心嘅時候，呢、这個就係嗰個問題啦。所以今日當我哋嚟到神嘅面前，我哋去思想點樣嚟到去服侍喺新嘅一年裏邊嘅時候，求主幫助我哋，好唔好啊？能夠要盡忠，就好似呢首詩歌咁我哋特別咧，每一個人都有一個托付，要傳福音嘅時候咧，我就要盡忠。喺教会里边有唔同嘅岗位、唔同嘅配搭嘅侍奉，我哋要咩啊？要尽忠啊！所以副歌我好中意噶要尽忠，要尽忠，呢口号要传播响亮我本应话唱呢首诗歌，不过咧可能你哋唔系好熟噶，不过唔紧要，我只系想将副歌带俾你哋啫。要尽忠，尽忠，忠于你嘅荣耀王忠人便捷退后，无论何境况，你要站主旁。靠主常见你尽忠要尽忠，尽忠，此口号传播响亮，尽忠要从忠，忠于你的荣耀王，系咪啊？所以今日当我哋嚟到去睇我哋嘅服侍嘅时候，让我哋每一个人都能够喺神面前咧，能够靠主点去尽忠。保罗喺第一节讲，我以神嘅慈悲劝你哋，所以其实我哋都系要点啊？去翻神嗰度，要好地按神所俾自己嘅恩赐去侍奉。喺新嘅一年里边咧，我哋又有新嘅景象，好唔好啊？虽然有疫情，但系疫情咧唔会打倒我哋嘅，因为嗰啲只不过系乜嘢？一个磨练，只不过系一个咧更加要我哋学习。点样嚟对彼此嘅服侍系咪啊？咁啊喺呢个疫情当中，我相信咧就更加显出你嘅恩赐同埋咧你嘅才干系点样嚟对运用到出嚟，成为别人嘅祝福，好嘛？荣耀神，我哋一齐同心祈祷。亲爱主，感谢你，因为将呢几节圣经摆喺我哋眼前，俾我哋重复又重复咁嚟到去咀嚼。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你掳掠咗仇敌，将各样嘅恩赐按着我哋各人嚟到分配俾我哋，我哋真系冇乜可以夸口。所以主啊，我哋今日乜嘢都系领受嘅。当我哋领受咗之后，你对我哋有所要求，你话俾我哋听，我哋要谦卑，我哋要真系睇到，我哋一齐去建立呢个教会，我哋要好好地咁嚟去运用出嚟，唔让我哋所得嘅。 只系用喺呢个世界，生受苦食喺神嘅国度里边冇份。主啊，你帮助我哋，提醒我哋，让我哋有个更高层次嘅服侍，使我哋能够可以咧为着你咁嚟到去建立呢个身体，使到我哋更加体会到神你自己嗰个嘅俾我哋丰盛嘅生命。你祝福带领我哋恩福喺新嘅新春里边都能够可以咧有新嘅景气、新嘅景象。你垂听你嘅仆人嘅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请。